三晚终于都齐人啦！ 系啊，开台， 好开心！我哋再加多位妇女界嘅代表都可以绰绰有余啊！ 系啊，因为四个人，我哋而家暂时得三个人喺直播室。系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敏大人李敏，仲有张安怡 Annie， 仲有我莫莉。咁啊，我哋三个都齐人啦！咁啊，突然间我好唔好个感觉咧？原本咧，我系唔记得咗呢件事嘅，即系讲紧咪前嘅时候，跟住之后我话咦，点解唔系其中一个系打电话？点解齐晒人嘅？即系已经原来个疫情咧，对于我哋嚟讲咧，都已经系成年几噶啦。佢令到我哋原本又唔习惯，都好似有啲变成咦，生活上面都好似要有啲嘢要改变啦。 咁、心理学上嚟讲，十四日已经可以建立一个习惯啦。所以如果分手嚟讲咧，你第十四日开始你就会习惯佢已经唔喺你身边啦。 系、哎、啊， 系啊， 但系有 样 OK 嘅会过嘅啲嘢 系咪啊？但系有啲嘢就系啦，即系习唔习惯都好咧。 而家如果你唔戴口罩出街，你会唔会有啲唔习惯？ 会 会。 嗯， 系啦， 但记唔记得我哋开头嘅时候咧，即系怨声四度， 成日都唔记得戴口罩同埋， 系啊， 同埋 又焗啊又剩啊咩啊， 但系好，所以或者就算吓，即系去到年尾咧，讲紧话如果好多人打咗疫苗之后咧，个情况好咗嘅话咧，可能可以即系除下你的口罩，见翻你真面目， 你都会戴噶嘛， 我都会戴，冇错。因為我發覺呢段時間，其實我都想講啊，我真係任何時候，包括瞓覺咧，其實我都係需要罩住嘅。 係， 唔係你安全感啊？你份量太多啊嘛，係咪？我哋嗰啲 嘅咩？ 唔需要咁多保 protection。 唔係，我覺得唔安全啊，個唔係好冇安全感啊，個人 同埋爭在你舒唔舒服嘅啫嘛。 哦，咁啊係。 咁你有人揀即係裸睡㗎？甚至佢唔好话罩啊，佢衫都唔想着啦。 系咁，所以我哋而家即系遮住个口个罩，其实都真系要拣个舒服嘅咧。你就觉得其实罩住系冇嘢咯。 哎呀，系啊，因为而家成日都有讲话口罩已经系劲多款式俾你拣噶嘛，有啲可能立体，有啲又卡通形式咁样，啲好多唔同款。跟住我都发现咧，我系会拣 福啊，香港人 系尽量 口罩都咁多花 式。系啊，系啊，我会尽量拣啲真系舒服啲嘅去戴咯， 用 bra 一样又 系啊，舒服。就算佢几靓都好，有啲真系戴得你唔舒服。 有冇 wire 承托咧？个 bra 就系个 wire 喺底啦， 系啦， 但口罩系喺顶啦，个鼻位啦，咁样 卡住个鼻梁嘅时候，系咪啱啱好咧个弧度啊？ 你将两样嘢咁样楞埋咧讲啦，令我谂翻喺一年前啊，其实冇耐之前嘅就好似就系有啲人真系好缺罩嘅时候，真系攞过嗰啲身体上面嘅罩爱嚟变成面上面罩住个嘴啊嘛，系咪？其实冇耐之前嘅啫嘛，个感觉系咁啊，一年啊，真系。 系啊，咁啊，头先都讲开啦，即系有啲嘢就冇得选择之余，就你慢慢可能有啲改变，或者你选择改唔改变啦。头先 Annie 所讲嘅疫嗰支针都系嘅，而家我哋香港都会有两支针去俾你选择啦，同埋又会俾你选择你打定唔打啦， 系啊， 即系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噶。 系啊，一嚟我发觉大家都见到面都系问呢样嘢， 打唔打？ 系啊，即系嗱，当然啦， 好八圈咁，而家唔系讲呢啲。打八圈咁啊！ 唔 係啊，我想講係咧，雖然我哋呢脱係暫時未有資格打噶嘛， 係啊。如果你有個你個爸爸媽媽係七十歲嘅，你咪可以 六十啊， 七十可以帶埋你上。 系噶， 咁似換身份證嘅， 七十萬好似有人陪同啊嘛，可以 係噶， 陪佢就冇份打噶嘛， 陪同有冇份打噶？ 望住佢打噶咋， 陪你。 咁你使咁你使乜話俾我聽？又你可以陪同，一定要噶咯。 唔係佢驚你唔陪佢，佢自己去到又唔識哇！你咪揀咗呢啲針 定兩個 吓，仲要两个咁多，有啲咁嘅嘢。 等我查下先。 哦，系咪因为要扶一扶佢啊？因为有啲就话你去到嘅时候，你打完都要你隔唔知半个钟定一个钟先俾你走。 半个钟。 仲系啦，终于要令到你个身体你都觉得冇乜问题先走，先离开打针嗰个地方。咁如果可能，万一佢真系有啲唔舒服，都可能有人陪住佢啩？我估系咪？ 哇！但系六十岁肯定啦， 系。有病嘅都系啦， 医 护啊嗰啲都系啦， 系同埋口岸工作嗰啲，仲有系啲院舍啦，要服侍老人家啊嘅一啲员工啊，同埋本身住紧院舍嘅一啲人都可以系优先群组嘅，系啦。咁嗱， 但明明唔关我哋事住， 唔系， 但系我哋已经谂紧， 我哋嘅父母啊嘛，佢哋会问噶，即系话哇点啊，打定唔打啊，打边只啊咁样，其实都真系。 嗱，講真個身體係佢嘅，即係你俾意見咧，其實就真係都大壓力嘅。反而你話即係自己的事自己負責。 喂，得啦，查到啦。而70歲或以上長者可有最多兩名陪同者一起接種。逗號啊，讀埋先。 一起接種意思即係一齊去打，定係一齊去一齊去接種？即係去嗰個地方就睇住佢接種，定係你自己都有接種？ 咁佢使乜？佢可有兩名兩名陪同者咁咪得咯？佢唔使講一起接種呢四個字喎。 咁啊係， 有冇英文 陪同咯？只能即係如果一日陪同， 翻譯咧 Google Translate 真係好危險啊！ 咁啊係啊，成日都譯錯噶嘛， 誤會就係咁樣產生噶啦。 所以世界好多誤會啊。 係啦，因為咧 我呢度仲有個題，70歲長者一拖二，點解咁強調呢樣嘢咧？ 係咁真係咁真係似喎。唔緊要，我哋可以遲啲再考究呢件事嘅。或者如果有一啲知道多啲詳情嘅朋友，都可以去我哋社交平台度話俾我哋聽。咁一陣間我哋就喺呢度再同大家講聲。 咁即係你打唔打啫？ 你 如果真係一拖二， 唔係，但係咁啊，70歲有好多人，唔應該話好多人，70歲有 50-50 喎。因為有啲即係譬如話年紀太大啊，或者係咁都多咗機會有長期病患，咁佢哋又會再三考慮喎。 係都啱嘅，即係尤其是仲有，就算講緊要打啦嚇，咁嗰兩隻有得揀嘅時候咧，其實有一隻都係 50-50 噶嘛。 係啊係啊， 係啦。咁嗱呢個問題咧， 一個就副作用可能多啲。 數學問題啊，即係嗱 50-50 咧，即係同你擲公子一樣啫嘛，即係唔係公就係子啦。 係。 唔係啊！你唔係聽田雞講咩？ 你冇你可以變咗中間 噶嘛？你冇睇呢一套？ 佢唔跌， 係咪少林足球啊？唔係咁就係跌噶啦，一拋上去佢就係喺中間啊嘛，佢就係唔跌。 哦， 你冇啊？ 有，我醒起啦，我醒起呢一幕， 系啊，好感动噶喎呢个， 感动， 所以佢先会入足球队咯， 所以佢先愿意抌低佢秒秒钟几廿万上落嗰啲股票， 系啊， 我记得。怎么说得就如望透那是我，雨好大，然而又对着我一丝一闪一字半解，若并。未感应我感受，别胡乱地为我猜心中底牌。我跌荡过的路，女在何地上下，都不了解吧。你是谁？ 好多时咧，好多人咧同我哋一样啊，即系咩都系一知半解咁样。跟住例如好似我哋头先讲个针啊，我哋而家都喺度研究紧。 针啊，真系一支啦。 针啊，一支好啦，真系唔好半解。 唔系，但系而家唔系一支噶， 系啦，而家唔系噶， 两支有啲。 系啦，啱啱 但系有啲系一支，真系一支半解啦。 啱啱听过嘅就系一支半解啊，招。翻到嚟嘅就敏感时刻，头先就讲咗有好多嘢都可以选择啦，系啦，咁其实有好多嘢都系可以选择嘅，系咪咧？ 系啊，我而家就系想话咧， 点解呢句系咩咧？人人都想做 KOL， 你估真系人人想 做 KOL 咩？ 突然间 咁 嘅， 你选择人人都要选择你噶， 歌词啊嗱，但我想讲咧就系、是即系有得拣咧，即系尤其是呢啲讲紧生死攸关啊嘛，即系打落个身体，唔系讲紧即系食自助餐，我食边样嘢先咁解，即系唔同噶嘛，冇得翻转。 有啲人可能觉得食自助餐食边样嘢紧要，觉得 系咩咁噶？ 我都相信会噶， 系啊， 有相 好大件事 啦。 佢哋觉得未必到自己中啊嘛， 系啊，随缘咯呢啲嘢。 我知，一定系要食生蚝同埋龙虾先。即係嗰個好緊要嘛，你個胃飽咗咧，咁樣填飽咗咪 得住個胃啊，真係 跌咗，係嘛？所以都係要揀。 咁你諗下嗰啲源頭不明，生死攸關，佢都仲要去源頭不明，你知我講咩㗎啦？ 係 咯。 咁嗱，咁所以我想講咧就係、是。即系我哋系做一个咁重大嘅决定，讲紧你条命嘅时候，系咪真系唔可以一知半解啊？ 系啊， 系咯，所以咪要做好多即系即系你要睇好多嘢咯。但系， 我哋一齐打俾阿朱问下佢。 但我想讲就系、是，但系当你睇好多嘢嘅时候咧，其实咧你就仲乱啊。 咁咪唔好睇咁多嘢咯。 咁点啊？真系 咁，然后你咪打嚟 个五波， 问你个 best friend 做乜，你咪做乜咯。 即系问大人。 其实我都发现咧，你冇发现人系咁噶。当你好想知一样嘢嘅时候，你真系搵好多资料上网，尤其是而家咁发达咧，就会上网不停喺度 search 啲资料。当你越知得多资料嘅时候，你就越真系十五十六。最后咩系点样咧？ 问个 friend 打， 问个 friend 唔系唔打，问个 friend， 问 完个 friend 之后咧，你可以铲晒你自己之前搵嘅资料。咁你可能。之前嗰成個禮拜揾嘅資料，咁你揾嚟做咩咧？ 咁樣嗰個一係過程嚟嘅， 係。 但係你唔即係你唔去到心猿意馬一知半解咧，你又最尾嗰個 friend 嗰句説話冇咁強嘅， 係 嚇。即係如果 會唔會有咁講？其實你心入邊已經有啲啲傾向。嗱，跟住咧，你其實咧，你個人咧，即係你唔可以嗰下博取啊。咁於是咧，你咧就試下問個 friend。嗱，如果萬一個 friend 講中你個啲啲嗰五五波嘅傾向， 覺得個 friend 好 即刻，係啱啊，跟個 friend。 但係萬一咧， 萬一唔係咧， 講相反嘅咧。 你唔信佢都問第二個， 你仲會問到個 friend 噶？嗱，你仲會問到一個 friend 咧，係決定打國慶，一個 friend 決定打 biotech， 同埋有一個 friend 話叫你唔好 打住，睇定先。 有啲直頭唔打噶，即係年紀太大嗰啲啊，高即係嗰啲即係長期病患群組啊咁樣咯。咁你睇下你問到邊個 friend 咯？ 係係 啊， 同埋咧， 所以 friend 多都唔係好事。 係啦，同埋 又係好混亂，個人好混亂。 同埋其實人咧，真係我嗱，我想問下一陣間問下关于即系心理嘅问题，即系心理学嘅问题啦。即系人系咪就系其实心里面真系有一个种子，只不过系你一定想揾一个人去成立你嗰粒种子。 大部分人系咁样 嘅。系，因为譬如头先所讲啦，有五个 friend 啦，如果有四个 friend 都系叫你打，你唔系心里面想象个支针嘅时候咧，跟住只系得一个人叫嘅啫。你会将一个人嗰个嘅理据放大到系冚过晒嗰四个人 嘅。会， 呢个人好劲嘅，呢个人逐个六合彩咁样，你都唔信佢。 系啦，即系会系咪咁嘅咧？ 会噶会噶，系 因为啲咩事咧？ 即系同埋话，哎，啲真知灼即系真知灼见嘅嘢咧，系比较少数人先知嘅，所以呢个 friend 劲。系啦，普通。 中四個都知不過係師奶 friend 啫，咁樣你會咁諗咯。 即係最後尾都係自己決定。 咁但係如果係嗰個 friend， 即係曾之卓見嗰個 friend 同你個持相反意見，你就咁梗係跟大部分人嘅意見㗎啦，人人都四個人都係咁樣，唔通佢哋蠢咩？呢樣嘢，所以你無論點你都可以揾到一個方法咧去。喂，但係呢個係我以前讀即係以前嗰排讀呢個心理學嗰陣咧，佢真係咁樣講嘅喎，話啲人睇報紙啊，係揀翻一份同自己啱，即係啱睇或者信念強啲嘅報紙嚟睇嘅喎， 圍爐啊嘛， 係啊， 而家即係個網絡世界咁勁咧，根本就係加強咗呢種圍爐，尤其是你知大數據啦，你睇開呢啲咩，就係咁泵呢啲嘢俾你睇噶嘛，即係另外嗰啲就冇得睇。 一來你圍爐啦，二來佢哋會有啲演算懶醒咁話俾你聽噶嘛，即係譬如你睇開咗，即係我自從有一次睇咗一條片，可能係夫妻的世界咁樣啦嚇，咁佢不斷咧有其他電視劇係差唔多嘅劇情嘅，全部都係小三同埋個原配喺度咧對峙嘅，真係可以好多好多條嘅喎。佢覺得我好中意睇呢啲劇， 係啊係啊。 咁跟住我就因為佢唔演算其他推薦俾我嘛，咁我就只能夠睇呢啲啦。跟住咩如懿自傳啊，咩 延禧攻略 啊，嗰啲全部點解成日推呢啲俾我嘅？唔通我個人好似延禧攻略咩？ 好公心咁， 系咁跟住我 friend 同我讲话，以后咧你再睇嗰、那个即系网上平台啦吓，呢个面书，佢话如果你真系中意嗰啲嘢咧，你唔好揿落去啊，你拨走去、啊，即系我又觉得有少少， 我明明中意，但系我反而唔可以 睇。我有少少觉得你，即系自同阿妈知道我中意食鸡翼之后，佢都不定 系慢慢都 我每一个 friend 都系买 macaron 俾我嘅而家， 系啊死啦，我都系添。 好彩我转咗埋第二啲嘢，咁我拣第二啲嘢， 你又冇买，我又中意食，但系而家个 friend 都系买。咁樣咧，咁樣你哋又演算咗一樣嘢， 投其所好都係唔啱嘅。原來 同敏敏所講， 你約埋其他 friend 一齊 啦。你買完呢樣嘅， 同埋咁開少少啊嘛。通常都係生日嘅時候一齊，係 啦，食到咁聖誕啊，咁樣一箱一箱咁車過去， 好似疫苗咁一箱一箱。 但係我想話敏敏嗰樣啱喎。一開頭你係咪成日同我講某啲電視嗰啲或者串流平台？你睇啦，好多嘢睇，好多嘢睇。我咪话我已经有两个 app 啦，即系有 H 字头同埋有 N 字头啦。H 嗰个直情到而家开都冇开过。咁跟住点解咧？就因为 唔系俾咗钱嘅咩？ 攞人哋阿卡。 咁跟住之后证明你有朋友咯， 有朋友。我 呢个都系攞你阿力。 我知道。我哋都系呢个串流平台嘅寄生虫啊。咁跟住之后我就想讲咧，跟住你讲完之后，我成日觉得冇嘢睇，佢唔睇啦。跟住之后就系我怀疑系嗰阵时成日有好多嗰啲好闷。嗰啲戏啊，开其中一套之后，全部都系闷嘅，跟住我就成日觉得冇嘢睇唔睇。到而家嘅时候就真系唔同咗啦，所以我都相信，即系大家咧，即系围炉嘅时候咧，都要选择自己心里面真系觉得啊，你真系中意嘅先至去做，或者嗰个决定先至去做决定。 时会叹息，得我一个太倦疲。我有时却觉得独行只有趣味，是我未惯演戏，没有一眼叫你倾心这种美。顽强性格尚在戒备，我满怀上进心。一切怎处理？我对谁太上心，只怕再伤不起。但我怀抱跟你，就算这世界我都可以舍弃。我独有的爱，普通的甜蜜，怎相比？

音乐说，林奕匡的音乐选择。 我喜帖街啊， 啱啱嚟到香港，嗰阵时住喺屯门啦。我会成日行过嗰条桥咧，去婆婆嗰度，去个 clubhouse 去做 gym 嘅。记得嗰排喺度行嗰条桥嘅时候，就会听到。除咗我自己听之外，亦都好多人喺条街嘅时候都会播就喜帖街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今次嘅敏感人物嘉宾有艺人经理人 Kitty 妈郑燕玲。飞图入面嘅 MV 咧，佢有自己嘅风格噶嘛？ 系啊，叶生好好噶，好有个人风格，唔理你哋，你唔好买咯。 沙滩里面揸住丝巾去飘，全部都系佢谂嘅。 所有嘅耳环饰物啊，都系叶生搞噶。 咁如果有人话好似唔系咁好啊，咁样得唔得嘅？ 系啦系啦，你会唔会够胆直接讲噶？ 唔够胆。 星期一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里面嘅敏感人物。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首先我哋用咗半个钟头不停喺度讲究竟打唔打针咧？其实最主要我哋想带出嘅咧就系点样可以去面对选择，尤其是教子女嘅时候系点样去教佢哋去做一啲选择咧？ 首先咧，我就想问一个问题，究竟其实由几多岁开始咧，或者几大？我哋印象中啦，问大人啦，或者问下莫莉莉啦，由几时开始咧？你嘅父母咧系俾你自己去拣嘢咧？即系嗱，通常。细个一定系帮你拣噶啦，乜都系嘛。咁大概去到几时到一啲比较重要啊？唔好话重要啦，即系有啲人觉得食自助餐食边样都好重要噶嘛。即系总之 就有俾你抉择啦。 系啊，即系俾你拣啦。 嗯， 嘅时候大概系几大个咧？ 我估可能都真系中学后 拣乜嘢啊？嗰阵系 俾我拣我自己想做嘅工作啦。 吓、啊，你中学后哦，即系已经中学毕业 系啦，中学畢業 就已经谂住要行咩路，就俾你拣 系啦。因为其实之前唔系唔俾嘅，即系有啲嘢都俾我选择嘅、即系譬如我读书啊，想读啲咩啊，嗰啲全部佢都有我嘅、即系我读书唔叻，但系佢哋都会有我你想做啲咩？你想读啲乜嘢？你讲啦咁嗰啲。咁、但系我意思系譬如嗰阵时仲会。限住你几点要翻屋企啊？即中学嘅时候佢仲会咁做嘅，但系一读完中学之后咧，佢就全有好多嘢你 feel 到系放手噶啦，即系无论我做嘢啦，我做份工去到挨间底嘢，去到几点钟先翻屋企啊，所有嘅嘢，咁所有嘢佢哋都好似全部嘢都放手，等我自己，我嘅人生就俾我自己抉择翻啦，决定翻啦，佢只会喺背后里面支持我，我会有咁样嘅谂法 咯。中学即系 中学十八岁 成年啦， 正正就 系、是、个女啦， 系啦， 有成年身份。 之后啦，系啦，就俾啦， 即系嗰个界线就 系 十八岁成人，系 啦， 就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事。 问大人咧， 识得法律噶，你家人知道你能够啊，自己。 其实我觉得佢哋只要管唔掂啫，之后就由得你啦。咁问大人咧，对于仔两个女女咧，会唔会都系十八岁咧个界线？ 每一样嘢啦，去街。即系我个女又同我讲，哦，妈咪我其实以前都唔知道，因为冇比较，因为佢中一佢已经冇染鸡笼噶嘛，中一去到中三就更加噶啦。 咁啊，跟住佢即大嗰个已经十八岁啦，成人啊嘛。佢话、妈咪，我都系近排先知道咧，我啲同学都系十八成岁噶啦，而家出街都仲要问过阿妈先嘅咁样。咁跟住我就我仲帮佢同学洗脱啦，或者帮佢同学阿妈，我话人哋系咪即系嗰啲住得好僻，即系好偏远啊？你通常系交通方便嗰啲就 有佢嘅， 系就有佢噶啦。即系如果你住到天涯海角啊，跟住唔知边度有个别墅嗰啲，你梗系要问过阿妈啦，因为你可能得一两个司机嘅啫嘛。 但会唔会觉得有少牵强呢个解脱？阿妈会唔会？ 咁有啲都 真系牵强，因为可能你有啲郊区咧，即系惊佢危险啊，打劫啊嗰啲。 跟住佢话唔系。系啊，佢话有啲住铜锣湾都要问啊，咁样，咁我咪真系讲，咁你知道你有几幸福同埋几咁自由啦， 咁即系都系讲紧嗱，你就自由派啦，即系其实你中 其实有 即 系可以唔俾咩？唔通你 Annie 都冇？所以问下 Annie， 我咧，我咧，其实咧，如果你话好大件事嗰啲决定咧。都真系我哋做翻嘅， 咁梗系啦，系咪先？我个女话而家突然间佢话结婚咁样，我都会问清楚啦。 系啊，咁嗱，佢而家呢个年代未结婚住啦，呢个年纪，但系最低限度可能佢会话：喂，我想拣咩科？咁其实唔系我决定，但系会同佢一齐去倾咁样啦，就唔会即系望都唔望啊，你自己搞掂佢啦咁样。 都系得个倾噶咋？ 哦，咁啊系， 系啊， 都系嘅， 都系咁啊，老细自己决定啊。 咁系啊，书系佢读又唔系你读，其实佢讲呢句你已经冇嘢讲噶啦。 做师奶都好惨啊！ 不过咁，你只要答翻佢，佢个学费我交唔系你交。咁系咪边个有钱边个话事？ 咁你讲呢啲，佢又会学。如果你关系唔好讲，咁我第时还翻俾你啊！你有冇睇有套戏叫《Lady Bird》？佢真系叫佢阿妈，你列翻出嚟啊！嗱，佢拎住本簿，举俾个妈，你以前点样样我，你列翻，我还翻俾你咁样。哇， 好伤心啊！ 系啊，嗰 咁又系，即系呢句我吞咗嘅，我唔会讲出嚟嘅。而家啲细路好有吉屎噶， 系啊，真系 唔好乱嚟。 跟住你唔通你同佢好啊？你还翻俾我年利息咁样咯，不二十其他还咁。 系 咯，系啊，一家人吓。咁但系我想讲咧，就系、是、其实如果计唔系呢啲大事小事嘅话咧，我嗰两个女其实好细个已经俾佢自己决定嘅。即系例如，即系佢哋其实真系细到讲紧，即系识表达，即把口识讲嘢，或者只手指识字嗰阵咧，其实已经问佢咧。食面定食飯啊？咁樣其實已經係俾佢揀㗎啦，即係去餐廳咧，你指啦，即係 A 餐定 B 餐，當然可能佢唔知點決定啦，但係即係其實已經係有得揀㗎啦，而唔係幫佢叫埋擺喺台咁樣。 幾好喎、啊！你哋都真係，哇！我諗起嗰陣時細個嘅時候，阿媽逼我食飯啊，幾唔開心啊！ 見到而家，阿媽未肚餓咁樣喎， 係啊，同埋你知小朋友一定想食嗰啲好鬼嗰啲叫咩啊？炸嘢、煎炸嗰啲好重口味嗰啲嘢㗎嘛，偏偏屋企人就覺得。唔得，熱氣唔得啊！咁要食啲最清嘅嘢咁啊，哇！跟住所以真係記一世，反而可能有反效果，因為之後咧，當佢有得決定或者選擇嘅時候咧，就瘋狂咁食咯。我以前就係咁啊， 即係壓抑得太勁。 係啊，我中學嘅時候狂喺度食薯片，食到成塊面爛曬啊！狂喺度食炸嘢， 其實 又細個唔 可能未必嘅喎。中學嗰陣真係爆倉， 咁又係跟住係都算係嘅。但係我而且確真係瘋狂喺度食炸嘢咯，即係好似報復。食嘢咧，成咩都话报复式噶嘛，即系嗰个选择系冇选择之后， 人就系咁噶，你越唔俾咧，你越想食噶， 系啊，所以即系其实选择呢样嘢，适当嘅选择系咪都应该系真系要俾小朋友嘅咧？呢个真系都要大家要酌情地即系倾下讨论下嘅话题嚟嘅。 贩卖，通通都博我戴羊群舞摆。事实若未够坏，就尽量越做更坏。通通都要博戴羊才理解。呼声多清脆，指尖多尖锐，点击率防过的山水。呼钓鱼地雷，而低调实在没趣。不要跟队。 着斑马上太听着就像录音带，这么一个世界如何到达？精算的金句品种很多类，小细数求细声小许，高乜都未对，低俗地就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 讲到细个几时嘅时候开始俾小朋友去选择咧，咁我想问一下啦，作为你哋两个妈妈，会唔会都觉得某啲位你系一定坚持系唔会俾佢哋做选择嘅咧？ 即有噶， 系 系咪？有 系就系、是、结婚啦， 我唔会俾佢帮我拣衫，就系拣 嗱拣佢嘅嘢咯。 点解你唔俾佢拣衫啊？ 唔俾拣我嘅衫 啊？点解咧？但系因为后生嗰班一定会系觉得与时并进噶，你着完之后就可能会，即系你只系大前提话俾佢 听，我会俾个细女帮我拣，我唔会帮俾个大女拣。 我细女系 啲 taste 最好嘅， 有 fashion sense 嘅。 系咁个大嘅咧，大嘅有咩又可以听佢意见咧？ 系咯， 嗯，电脑嘅嘢咯，可以听佢意见。啊，英文咧通常 啊， 系啊， 英文老师 写完啲嘢会俾佢改咯。 系 啊，咁阿妈真系好了解自己两个女。 同埋知人善用啊嘛，知才善用， 系同埋好听两个女话系好，即系我觉得系沟通上面好重要一环。 系啱嘅，啱嘅。但系我觉得咧，嗱，头先阿莫莉，你咪之前咧咪讲话，哎呀，细个俾阿妈压抑，成日要食咗碗饭咁样，咁又跟住到第日就狂食，即系报复式食薯片，系啦。咁其实我想讲咧，如果过分有得俾佢拣咧，都未必一件好事咯。即系而家我有少少发觉，我乜都讲过，我个大女都有啲选择困难症嘛，所以我而家先用麻雀治疗法咧，即 系打麻雀，打麻雀，打牌， 短时间内作决定，十三只牌打边只？ 而家咪有平均每个礼拜都要开一场啊？会唔会？ 其实我哋咧晚晚都打一阵，除咗今晚， 就 Netflix 嗰个 Queen's Gambit 咁样改咗啦， 后翼弃兵。 其实我哋咧打一圈嘅咋，即系快嘅咪四铺咯，即系临庄嘅最多八铺， 后翼弃将啊！你哋而家上演一套。麻雀嘅主一个， 但系我想讲咧，就系、是、因为细个咧，俾佢哋拣太多嘢咧，搞到咧，我觉得呢啲都关性格事嘅。本身譬如一个人嘅性格咧，都系比较犹豫不决啊，或者对自己嘅信心唔够大啊，系又或者好计较个结果嘅得失啦。咁变咗咧，佢如果仲 N 样嘢俾佢拣咧，其实佢系更加举棋不定咯。吓，嗱，我呢个点解咁讲咧？我大女就系咁，细个就系俾好多嘢去拣。咁而家你发觉咧，佢可能唔知系咪？ 譬如講食嘢先啦，好多時候佢揀完之後咧，其實佢覺得唔好食嘅嗰啲嘢， 咁唔緊要啫，食一次啫嘛。你話男人就話啫， 唔係啊，所以佢結婚就話啫，所以佢整下整下就唔揀啦。你食咩啊？我跟你啊，咁樣即係而家成日都係阿妹揀咗咧，一樣啊咁樣，即係佢唔作決定啊！你食咩問翻你咁樣，然後又跟你啊一樣啊咁樣。 但係有陣時呢樣嘢唔係叫幾好咩？隨性同隨和啊嘛。 唔好啊，叫一樣嘅嘢我咪冇得試咯，一家人。 係啊，係啊，係 啊， 係啊，又或者 你 A 餐我梗係要 B 餐啦、啊哎。 我發現好多屋企人都好中意咁樣㗎。 係啊 ，share 啊嘛，但係人都試到嘛。 係啦、啊，但係我成日發現就係咧，當好啦，話每人嗌一個唔同嘅餐咁啦、嗯。但係當成家人嘅餸起曬度嘅時候咧。基本上其實大家食翻自己個餐嘅啫，你哋冇發現呢樣嘢啊？ 一開頭都會懶係夾嘅，你要一嚿啊咩啊，咩夾一嚿咯。 係啦、嗯，但係你見到有陣時可能對方個碟唔係太多嘅時候，唔好意思，我你自己食啦咁。我明明想食 A 餐，跟住你嗌咗 A 餐，所以我而家叫食 B 餐嘅時候，你又唔食我個 B 餐，咁點咧？屋企就係有樣咁嘅嘢喎。 如果你屋企係咁，你咪唔好用呢、這個，即係你唔好行呢一種愛愛交嘅手段咯。 自此之後我唔理佢哋噶啦， 你咪中意食咩咪叫。咪咯， 系我用，我都想食 A 餐，我就唔理佢哋噶啦。而家 嗱，你就话咧呢只叫随和啊， 系啊， 系咪？但系咧又唔系真系彻彻底底好 pure 随和啊， 嗯、 而系佢咧其实系自己决定到啦。例如，譬如我哋话，诶、哎，今日晏昼食咩好啊？不如食上海嘢，喂。好悶喎、啊，即係佢會答你好悶。好啦，咁啊，咁食日本啦，哇， 有兩日 食咪唔好理佢咯。 咁然後跟住即 係你再問佢，佢就冇所謂。 卡文又寫對對聯俾你啊？ 乜嘢？ 咪就係天道酬勤同埋唔理人講，你咪唔好理佢咯。 係 係啊，睇唔理人講嗰邊 咯。係啊係啊，而家咪即係嗱，你知佢脾性，你咪知咯。但其實佢唔係真係話好隨和嗰啲，即係啊好啊冇所謂，帶嚟食咩食咩，即係 其實佢又有所謂。 係，但係佢又唔會 唔係啊？咁佢個有所謂要建立喺你嘅在乎啊嘛。 係啦， 如果你唔在乎，咪由佢有所謂咯。 但系作為阿媽，點會唔在乎自己子女？ 唔係你咁，你可以唔使次次噶嘛、嗯。你有時真係哦，咁我今次我自己真係想食。 哦，係㗎，係㗎，係啊，或者投票咯，唔理㗎啦。 你試 I pay 喎，咁係咪啊？ 又係去翻嗰度啦。 唔係I pay完你又唔係 pay me 嘅，係咪啊？I pay永遠都係I pay嘅，都冇pay me 呢 part。 好啦，我想話啦，咁如果佢咁隨性啊，即係佢咁 難服侍啊。 OK， 係啦。咁你又會唔會係咪真係好無奈，定係你都真係好似問大話？即係你真係已經唔理佢咧， 唔係啊！所以我有少少覺得係從小咧，即係嗰個俾佢選擇嗰樣嘢做得唔係咁好。因為我咧最近咧睇翻一啲係冇錯，因為我最近睇翻一啲外國嘅資料咧，嗱我唔知呢個有冇 fact check 啊嚇？問下敏大人啦，因為佢讀心理學啊嘛，就話有個心理學嘅研究咧，就曾經咧揾過咧兩組嘅顧客啊，咁就分別試一啲果 jam， 咁一組咧就係食六款果 jam， 另一組咧就係食24款果 jam， 咁結果咧，你覺得邊組嗰啲食客係結果真係會買到果 jam， 即係食完之後會真係俾錢買 嗰、那個六款？如果你咁樣問就，因為24組嘅時候佢都飽咗。 或者食到啲味，食到啲味已經食 唔同埋咧，24，你即係其實你都買 Mira 都冇24個人啦。Mira 咪幾多個？12個咯。 我分唔清，何況24種味。 即係男人先可以咩47話？嗰对女团咧，咩 BKB 咩 AKB 四定系48唔系嘅，47 AK 48嚟嘅，系男人先可以记得到48个人嘅啫、啊。我哋女人嘅顶级都系12个啫嘛 ，Mira 我都记唔到噶 ，Mira 都记唔到， 所以数一数嘅边几个啊？ 我净系识。 姜 B 嚇 ，Anson Mo 咯，同埋 Lock 文 文 Jack 啊，呢個肯定記得啦。 Ian 係 Ian 靚仔， 係啦，起碼五個啦都。 跟住再姜 B， 阿 Lock 咩？繼續重複翻頭先嗰啲名，重複翻頭先啲名。係，所以其實我覺得同敏達一樣，又或者好奇怪嘅人咧，就係好似食自助餐咁啫嘛。咁跟住之後咧，你見到哇，一定要揀最多嘢食嗰個自助餐，你先至嗰間餐廳，你先去食。但你去到嘅時候，你來來去去都係食過幾款嘢嘅啫，你唔食其他 啦。咁你揀到啦、啊，都叫做唔會結果係啊乜都食唔到出翻嚟啊嘛。但係呢一個實驗咧，係你啱嘅，係六 六即是六種嗰個咧、嗯嗯，結果咧係多啲人買嘅。咁而嗰個比率係點咧？30% 嘅人會買嗰六隻果 jam。咁而嗰24款嗰啲咧，結果得3% 嘅人係決定買嘅啫。咁、 嗯、 所以你會見到原來係你太多嘢俾佢揀咧，結果其實佢哋係揀唔落手。咁、嗯、我就諗，哦係，咁所以由呢、這、一個係啊，而呢個心理學家佢嘅意思就係話，原來孩子從小咧係應該俾佢揀，你係唔應該壓抑佢，乜都幫佢揀嘅。但係細細個嘅時候，俾兩樣好啦。 哦，兩樣啫， 係啦，個數目限制兩樣先，即係譬如、嗯、你想去街有兩件 T 恤，點、嗯、啊？你想著呢件定係呢件啊？就唔好一開個衣櫃，啊、哦，著邊件任揀咁樣。咁、嗯、其實佢就會好 confused 噶啦。 哦，喂，其實咧，我哋做創作都係咁樣嘅喎、嗯。我有個朋友做設計噶嘛，佢、嗯、對住啲客咧，佢就俾兩樣或者三樣去揀。嗱、嗯，如果俾一樣咧，佢、嗯、就全 ban 嘅啲客，唔中意就 ban 噶啦。 嗯， 俾兩樣咧，佢就會話俾你聽邊個好啲。 嗯嗯。 但是比三樣就揀到的了，點解？因為我哋較早前啊，我呢都講過一個叫 decoy effect 啊嘛。 嗯， 你記唔記得啊？即係俾三樣嘢， 佢一定會揀中間嗰個，會唔會係最好咧？咁樣啲人揀， 定俾三樣嘢就揀到的了噃。 係、 嗯、係啊， 好、嗯、奇怪喎、啊。 咁、嗯、佢又係心理學嘅 呢、這個係啊，所以如果你湊個客，你都可以用個 decoy effect 嘅，就係俾三樣嘢去揀。咁但係我哋一陣可以温翻咧，嗰三樣嘢咧、嗯、要某即係一個要一個係超平， 係 一個 好貴， 一個好貴。但係另外咧就好貴，仲要送一樣嘢喎。 係啦， 但其實你心入邊。面中一早就係想人哋買好貴同送一樣嘢，咁、哦、你咪已經係嗰樣嘢。咁、其實中間嗰個好貴但唔送嘢，嗰係我哋抬一抬，嗰、那個 好貴但係送一樣嘢，啲、嗯 嗯啊、人就會覺得喂有著數就得㗎啦。頭先都有講過咧，就係話如果三樣嘢俾你揀嘅話，你就反而好容易會揀到一樣嘢啦。

哋咪后讲咧，其他啲关于选择性嘅嘢讲得好， 即系时候我哋又要重温翻咩叫 deco 系咪？ 系 deco effect， 系系 deco effect， 系大家可以留意下听日。 系要听日咩？唔系而家讲咩？ 我哋讲得真系心理学嘅嘢。咁其实 DQ 二法咧都系一种叫做消费者嘅心理学啦。即是你一条点讲啊？一樽水五蚊咁样吓，咁啊，但系一樽同咩咧？点讲啊？九龙水叫五蚊，咁跟住 矿泉水 系7蚊，咁然后你就整多个7蚊，但系 蒸馏水、 矿泉水再送 九龙水。 再送紙巾，咁你一定係買嗰、那個， 都係7蚊， 係啊， 哦，咁都係啦，咁即係完全唔會諗九龍水啦， 係啊，唔使諗水嘅，就算九龍水係貴，你講話新界水10蚊，咁跟住你有兩，即係總之其實咧就有三個咯，即係你嗰、那個你隔 A 係貴啲同平啲都唔緊要，但係最緊要咧。就係有一個你最想賣出去嗰、那個，佢係 要送嘢， 好似好抵，或者叫係啦，好感覺上係好似好抵嘅， 係即係總之你覺得哇嗰件嘢你係咪都要買嘅？買完之後大件咗喎，係 啦 係 啦， 啲人就會揀大件，等於禮物一樣啫嘛。你細細個嘅時候咧，我唔知你哋會唔會啊？我做小朋友嘅時候，有一份可能細嘅禮物，一份大嘅禮物，好多小朋友都會選擇揀大嗰份禮物，因為覺得大嗰份禮物咧應該係啦，中嗰份都可能未必揀，細嗰份亦。更加唔會揀， 但長大咗應該係熬下佢，同埋睇下重定輕，係即係得多好多唔同嘅選擇嘅原因啊嘛，即係唔係純粹大細咯，嚇。喂，不過你這個呢個咧，嗱，我唔知道有冇同呢個 deco effect 有冇關係啊？因為咧，我諗起咧，我嗰陣時咧買樓啊，咁咧個地產咧，佢 都會帶你去唔同睇嘅比較下咯， 冇錯啦，佢就俾好多 嗱，你呢個咧500萬咁樣嚇，400尺，亂七八糟嚇，咁呢個又係500萬，跟住410尺，但系好干净，咁你咪即刻会觉得啊呢、這个好抵咁咯。 佢嗰时咧唔止两个啊，即系其实佢有段时间咧，但系我哋第一我有同佢讲个 budget， 譬如我个 budget 系讲紧，譬如我话500萬咁先算啦。咁佢就带你睇一大堆500萬嘅，咁但系可能我哋未有个 concept 500萬，即系应该系啲乜嘢嘢咧咁。咁睇嚟都觉得咧，哇搞错咁细嘅，哇搞错咁鬼核突嘅，搞错咁残嘅，即系都好多唔满意啦。咁然后佢就突然之间咧，就无端端咧就带你睇。1000萬啦，咁你睇完之後咧，你覺得哇咁 土 得啦，但係歐北啦，係咪？然後跟住咧，佢就無端端咧又帶你咧睇一個咧300萬，就好超核突，你覺得唔係人住嘅咁。咁又跟住佢再帶你去睇翻一個可能係600-700萬嘅，咁你已經覺得雖然係歐北咗啲，但係咧因為你睇咗個1000，然後你又睇咗嗰啲500睇唔順眼，再睇埋個300，你其實就好快就決定咗咧，係就揀咗嗰個啦。 嗱， 呢個有咩心理？ 其實都係一個 deco effect 咯，不過佢係我諗 deco effect 最少係三個咯，最多，因為即係如果你有。即係有 budget， 你梗係希望揀1000嗰個啦，應該 係 最靚靚。咁但係你只不過能夠勾咗嗰樣嘢啫嘛。其實佢其實就係同我諗你個經紀姐姐或者哥哥就係同你篩走一啲你唔使諗嘅嘢咯。係咁而 期望管理， 而最重要嗰樣嘢咧，其實決擇咧係嚟自比較啊。即係如果我突然間同你講啦，而家咩啊？我呢排同阿 Elon Musk 好 friend， 佢而家上火星，佢而家講啦，總之500尺單位，而家賣100萬，你買唔買啊？你完全係唔知點嘅， 係啊 係啊， 冇比較， 你冇比較啊嘛。但係如果我同阿 Annie 講啦。500尺單位100萬啊，我已經買咗噶啦。而家有個咧400萬400尺啊，都係100萬，咁你買唔買啊？ 諗得過 咁咪即刻咯，因為蘋果阿莫莉 啊，係啊係啊， 所以所有決定都係嚟自一個比較，你要知道一樣嘢。所以如果你話你第時你個女女咧，佢要做一個決定咧。你可以同佢講係一個，即係你試下用比較方面啦。 咁呢個係咪即係話咧，一定初戀唔好係老公咧？嗱，因為你冇拍過拖，你 冇比較， 係啦，冇比較，所以你應該自細灌輸嘅就嗱睇定啲，即係同打疫苗一樣咯。即係嗱，雖然而家兩隻，嗱其實兩隻係易揀，以前啲有3隻咪仲易揀， 係啊， 即係 三隻嘅時候就有 deco effect 㗎啦，可能有機會。 即係而家兩隻都 OK 二嘅，但係你會睇定啲， 係 嗱整埋 嗱，如果你第三隻係完全。冇副作用或者咩即系完全冇生命嘅危险，嗰啲全部涌晒去第三隻噶啦。 好清晰噶嘛。即係而家佢話俾你聽，人生難揀嘅地方係你嗰個比較唔清晰嘛。即係話一個佢個保護能力低啲，但係佢個副作用 少啲， 亦都少啲。咁啊，另外梗係保護能力高啲嘅，但係副作用好勁嘅咁樣。跟住你就可以開始諗第啲啊，你就諗我最憎嘅一樣嘢啦，就係呢個 statistics， 就係呢個叫做中文叫咩啊？ 統計嘅數字 嚇，即係你喺核言論入邊咧，你會唔會係面癱嗰個咧，或者係點唔舒服嗰個咧？咁樣 即係其實咪一樣同揀老公咯，即係你揀個你最。自趣最傷頭啊！但係 有少少唔同嘅 Annie， 係因為個唔可以同一時間有三個人俾你揀， 係啦，仲有一樣嘢咧， 或者三個追求者咧， 咁好啲， 你都要但係同三個人都一齊要結識溝通過先喎， 係當然， 即係但係你頭先講啲死物係你揀啊嘛，但係佢人嚟講佢都有權揀你噶嘛， 係喎， 你唔記得咗 你在選擇人， 佢都係有三個位其中一個， 即係你冇同佢講話。我而家揀啊哈佛定劍橋啊，梗係哈佛定劍橋揀要唔要你啦，係咪先？ 我都想到時候我揀翻呢兩個啊，有得揀先得噶。 人应该都好恨呢，好挂念啊，就係去睇烟火烟花。咁、尤其是烟花节啦，希望暑假嘅时候我哋可以去到日本睇呢个烟花节，唔知得唔得呢。啱啱听过嘅周仪容祖儿嘅烟花几。嚟继续敏感时刻，咁啊 ，Andy 今日同我哋想讨论嘅咧，就系点样去教子女去做一个选择。头先问大人讲嗰样嘢，我觉得好好啊，令到我而家都开始开始谂咯。如果当我真系有啲嘢十五十六嘅时候，我真系会谂一样差嘅嘢同好一样嘢去做一个比较，用比较去做一个选择，咁就可能会揾到一样适合自己嘅选择啦。 用适合自己，即系适合自己嗰个心情，其实同人一样啫嘛。譬如你今日唔开心，咁你就谂唔系啊，我而家已经好噶啦，啊边个仲惨过我？咁你即刻觉得 O K 噶嘛？咁有啲朋友系咁嘅，明明赚咗股票咧，佢会唔开心噶。 点解赚得少而言？ 系啊，佢哋会讲哇，好似边个咁啊，迟啲放啊，仲赚得多啊，咁佢又唔开心咯，变咗佢又就变咗比佢一个错误嘅比较啊。 系咁，所以系咪如果就算我哋揾嘢比较都好，一定？要揾啲差啲嘅比較，唔好揾啲好嘅。 你要開心，你要揾差嘅嘢比較。 係啦，揾好嘅只會只係你自己。 我諗咧，會唔會其實咧，應該咧，對於自己作呢個決定咧，應該要有一個現實嘅明白咧，就係任何一個決定咧，其實都唔可能係 perfect 嘅。即係就好似你幾時入市買股票，同幾時係最高位放，其實你冇水晶球，你唔會知噶嘛。咁所以變咗，即係要明白咧，就係只不過係一個你嘅 比較上嘅 係啦，你比較上覺得係 或者。比較上蝕咗， 係啦，就而唔好覺得係一個perfect 啦，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唔好覺得咧。兩種睇法啦，呢一個因為我聽到有啲人有唔同嘅意見嘅，有啲人就會覺得咧，如果咧你真係個感覺不唔良好啊，對於你呢個抉擇，咁有啲做法就話你一不斷修正自己，你都係根據翻呢個抉擇，但你去改變自己，即係例如你選擇咗呢個科目，可能你讀下你覺得都夠唔上嘅，或者覺得有啲困難，但係你去改善自己，例如釋放自己嘅小宇宙啦，或者去補習啦，或者點樣，即係總之用你嘅方法令到你去繼續令到你呢個選擇係 work 嘅，呢個係一個方法啦。第二方法就喂唔係啦，即係趁早 quit 啦，即係有啲人會咁講嘅，即係你唔好夾硬都死忠落去咁樣， 快啲離場啦！ 睇性格啊， 係啊，有啲咧，因為會更加十五十六矛盾緊，就係話，哇！我而家離場係咪好時機咧？咁會唔會遲啲佢會冇事㗎？咁我應唔應該等佢冇事咧？所以唔好離場啦，即係都可以 唔係坐艇 嗱，股票同埋你感情又唔可以，係咪可以用 唔可以混埋一齊 啊？ 但係我覺得都 冇得溝淡㗎嘛，喂！之前我揾嗰個呢個渣男，而家我一定要講好好溝淡，我覺得係咪咁樣？ 因為男人只可以揀一個，所以唔得股票可以打 N 隻啊嘛，咁就可以。 同埋男人唔係你話可以溝就可以溝㗎， 你要人哋溝淡你㗎嘛。 咁所以只有離場或者繼續中個頭埋去咯，即或者令自己即改變自己又好啦，各方面啦，令到你會覺得我哋呢個關係係 work 嘅咁咯。 哦， 係咪啊？ 我唔知咧， 唔知啊。 我其實真係我唔熟股票嘅嘢啊， 唔係啊，講緊感情你熟啊嘛，你寫咁多男女關係嘅故仔， 但係咁嗱，我哋而家咧點講？即係呢，即係近排我都有個電影上啊，咁啊有啲即係朋友嘅評論，咁我都會唔覺意會立啦。咁但係我最唔接受啊，最唔明解就沒有邏輯。呢個嘢，咁點解咧？嗱，但係其實佢寫嘅時候，佢真係覺得自己好有道理先嘛，冇邏輯噶嘛。但係你覺得而家呢個世界仲有好邏輯嘅咩？即係我每一日去睇即係身邊嘅人啊，身邊嘅事，我唔覺得好有邏輯啦。咁啊，羅密歐同朱麗葉拍拖，你覺得好有邏輯咩？嚇，佢哋係世仇嚟嘅。咁啊，阿羅密歐點解仲要中埋去阿朱麗葉屋企？咁啊，朱麗葉屋企冇警衛嘅咩？佢哋唔認得羅密歐嘅咩？嚇，世仇個仔嚟嘅喎，點解可以入到去㗎？ 睇戲唔好博戲，睇古仔都唔好博古仔。 但嗰啲即係嗰啲我唔知係坊間嘅評論定係即係專業影評人啊嘛。即係我就唔係好明不合邏輯呢件事咯。其實即係我老公中意我都好不合邏輯嘅，我覺得。 点解咁讲咧？ 唔系你有 爱情， 你嘅优点 唔系爱情 系盲目嘅。 唔系调翻转嚟讲，我中意我老公未必系合我罗生。其实爱情系要讲逻辑嘅咩？即系我哋成日见到啊边个同边个，我哋都觉得唔登对噶啦。 我都觉得爱情系冇逻辑可言 嘅。咁嗰啲系啦， 亦都冇话选唔选择可言嘅。 即 系 嗰啲制作人就成日问我，点解男主角会中意女主角？我咪即系因为佢哋男女主角，我点解死不答你啫？ 再简单啲，令到我好心心不忿嘅就系永远有好多靓仔咧，永远拖住一啲唔 系 好靓嘅。 系啦， 但系点解唔系我咧？ 不合逻辑，不合逻辑。嗱，咁你哋唔中意咁靓仔，唔中意我咧，你哋不合逻辑咁样咯。 系啦， 咁所以嗱 咁咧， 你嗱炒股票咧唔合逻辑咧，你真系会损失惨重啊嘛。但系爱情。最不合邏輯的地方是啲人唔介意損失慘重。嗯、哎呀，我等你30年啦、40年啦，或者點講？ 做咩我都願意嘅。 我明知你有老婆，我都要咩咩不合邏輯。系呢句，乜心计都系不合逻辑嘅事啊！所以我如果再有人话我写啲嘢不合逻辑，我自己开心咯，我应该开心啲，因为其实就系写咗而家世界嘅即系嗰个大潮流就系不合逻辑咯。 系咁，所以我哋今日带出嘅结论就系、 是，唔系如果你唔系我哋本来讲疫苗嘅， 唔系而家讲嘅教小朋友拣啊，即系唔系净系拣老公 咁样， 系选择 选择。如果你系选咗个不合逻辑嘅选择咧，系好合逻辑嘅。 呢个系我哋。三个人最后的结论啦。 写满你，担心到下世纪，笑脸如蒸汽，不再认得你。100岁，失去自问候你。身旁的你不成对比，好衬还未老还一起，表情反应要刻骨铭记，谁是你要好好记起，最窝心一个笑容要好好记起，一悲一喜，你6年华的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Begin. 新年之后闷闷地，不如网上旅行啦。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粪身女飞人曾建华同大家分享点样可以利用互联网都可以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生态游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你知唔知欣妮姐姐周末有咩兴趣呢？ 我是马儿，我是印尼人，我想有好啲嘅生活，所以假期都要学多啲嘢。咁你翻去仲可以有知识，因为钱会用完，但系知识唔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有咩特色噶？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洗碗啊？ 又到星期三晚嘅晚上11点半啊，文大人，逢礼拜三晚， Hello, 茉莉 你好啊。逢禮拜三晚都會有香港心理學會咧輔導心理學部嘅主席郭善行 Helen 喺度嘅， 又翻嚟啦 ，Hello， 又翻嚟，係啦，今日你會想同我哋講乜嘢話題呢？ 我想問一下大家知唔知細個嘅時候咧，你可能做錯事啊，或者有啲嘢即係做得唔好啊，或者唔成功啦嚇咁樣，咁屋企人會同你講一句嚇、啊，你知唔知失敗係邊個啊？ 成功嘅阿媽，係 阿媽係。咁成功嘅阿爸係邊個啊？失敗到底個細佬係邊個啊？或者邊個成功嘅表叔係點啊？ 講故事喎，會講 係啊，即係嗰啲好似我哋細個講嗰啲默默嘅故事咁樣係嘛？咁、但係我都想去探討一下呢個課題啊，即係我。做一啲小朋友輔導工作嘅時候咧，成日有個比喻嘅啊，就係、是、有時我哋考到97分啦咁樣，咁你放學攞住份卷俾阿爸阿媽睇，咁通常大家會覺得有啲乜嘢嘅反應咧？父母 哇兩種咯，有啲就哇好好啦已經，有一啲就點解唔係100分嘅？哇呢啲真係～点算好呢？ 系啊，又或者好似我咁啦，调翻转系我话吓、好好啦，97分，跟住翻到屋企人就话吓唔系100分嘅， 又或者 你搞咩？又话你嗰3分你会唔会觉得自己蚀啊？ 系啊，或者你食咗啊？ 系啊， 叫咗你噶啦，系啊，小心啲。 系啊，系啊，系啊 ，careless 啊！我个女啊，连 careless 都串错，串做 careless 啊！所以我哇，你咁 careless， 你第时冇车揸噶啦 ，careless 啊！咁样咁自此之后咧，佢就真系串得翻。啱 careless 咯， 系啊，好多时候咧，即系我都用呢个故事去讲，即系到底大家其实去集中讲嘅系咩咧？就是、好似永远都系要好完美啦，永远都好似要做到100分啦，即系好似唔容许、那個。 尤其是香港人系啦，成日都系咁 失败，系啊，即系好似觉得总之你咁唔抵嘅，争个3分，即系唔得噶吓。咁反而我哋即系如果你话我哋用一个优势为本嘅角度，就梗系揾佢嘅强项啦。到底佢其實嗰97分係點得翻嚟嘅咧？其實係重要過佢唔見咗個3分噶嘛，係啦。咁、所以我想今日探討嘅就係有關於真係我哋講即係失敗呢個感覺，其實係點樣嚟啦？以至係有時我哋話去到近年，我哋成日都聽嗰啲比喻啦，尤其是年輕人會講。哇！真係好沮喪啊，好崩潰啊！即係嗰個感覺係好似係即係冇辦法處理。咁以至我有一次即係面對一個年輕人啦，即係佢係好緊張、好緊張自己成績嘅。即係有一次佢即係當年啦，即係可能升到大學嘅時候啦，佢就同我講，佢話我真係接受唔到我呢科考嘅分咁。咁佢就話俾我聽，佢攞到咩 grade 啦。咁佢接受唔到，佢覺得。佢好崩潰， 跟住大家諗住 C 啊 D 啊嗰啲啦， 崩潰係啦，係 B 減最後。 咁我就即刻同佢講，因為我自己都教書啦，我就話 B 減其實計翻 GPA 咧都 三 都幾多， 都高 㗎，二點幾啦， 係啊，即係未又未去到三嘅，可能即係總之都唔差啦，因為你 B 減仲喺下邊好多分㗎嘛。咁但係其實唔係所有科都咁容易攞 A 㗎嘛，即係有啲尤其是可能要實習啊嘅科目。咁但係我都會去反思就係、是、啊，到底其實係咪我哋成日都講話唔輸得咧？又或者呢個世代嘅人係係咪即係求學者求分數咧咁樣？咁所以我其實覺得點解要去講呢啲即係崩潰啊、沮喪呢啲課題？就係我覺得其實就係因為細個嘅時候冇人去講呢個情緒咯，又或者真係冇人話俾你聽，喂，不如我哋一齊去講下失敗係咩啊？失敗會有咩經歷啊？係 喎，啲人唔中意講失敗， 有咩感覺？淨係 唔中意講死亡嗰啲嘢。你衰嘢唔好講啊！咁啊，新年又唔講得，新年後又唔講得，新年前又唔講得，所以就成世都冇講過。 嗰啲輸輸輸啊，嗰啲都唔俾講噶嘛。 係啊，輸又唔俾講啊。 係令我諗起嗰啲幾多月唔結得婚嗰啲啊？ 係啊， 四月 幾多月唔結婚啊？ 鬼節咯， 七月四月又 唔結婚啊？ 係媽生日嗰月。 咁最啱曬嗰啲男仔， 但係有一年唔知咩雙春兼孕，要係七月定唔知點啊？ 好但我好有興趣， 條件 唔知道阿 Helen 嗰個，我哋係咪話叫 client 啊？係咪你叫佢做 求助者咯？ 求助者啊，係嘛？如果求助者咁其實佢係十幾年都係咁樣諗嘅喎，佢可能真係慣咗。考第一嗰啲啊嚇，佢唔可以接受自己考第二喎。我想知道你後屘成唔成功開解到佢，等佢冇咁沮喪咧。 咁我諗都當然可以啦，因為係講緊一啲即係長時間嘅支援啦，可能了解佢自己嘅一啲經歷啊，又或者佢身邊嘅人對佢嘅一啲態度啊，佢自己點反思、啊。 呢、這個都好緊要喎、啊，身邊嘅人。 係啊， 如果身邊人咧，好似我咁樣，成日同啲女講咧，哎呀，畢業就得㗎啦，唔好煩啦，唔好補習啦，補習好攰啊。如果咁樣，可能佢會 relax 啲咯。但係未必個個媽咪可以講到呢啲對白嘅。 會講㗎，不過就係你信唔信咯， 即 係。有時佢話我對你都冇乜要求 噶啦，佢信唔信咯？ 但係轉個頭就唉，得九十七分咁 係啊！佢就係見到你呢下皺眉啦，你唔好以為我 下咁樣， 你唔好以為戴咗口罩我睇唔到啊！就係你皺咗眉頭，其實我諗係特別小朋友啦，年輕人其實係好留意父母嗰個反應嘅。咁、所以我諗其實我係好想即係、就是、日日都同大家去探討，喂，其實失敗係點嘅咧？其實啊，你知唔知考零分係好難噶？ 係啊，係啊，係啊，考零分好難。 好大反應 你真係要乜都唔係，因為我見過有個阿爸咧，同個細路 係咪？ 你知唔知嗰個？ 我知你講咩？ 講講埋俾我你聽。 講 咁我跟住即係如果你真係坐低，你唔係話一隻字都唔寫喎咁跟住個阿爸就同一個即係成績唔係咁好嘅小朋友講咯啦，你試下考零分俾我睇，其實只要你肯寫一兩個答案，其實你好難攞零分。但我唔知呢個係咪 Helen 想帶出嚟嘅一個 message 咯。 我諗係即係大家覺得嗰個名次同分數已經佔據咗，真係嗰、那個即係成敗啊。咁其實我諗最後大家係咪理解到呢樣嘢係我哋話係一個你攞唔攞得走嘅嘢咯？即係譬如你。分數啊，你記唔記得你小學三年級第四次默書幾多分啦、啊？其實你唔記得噶嘛， 唔會記得啦。 咁、但係 如果有人話俾你聽記得，你會點啊？ 有噶， 有啲人就即係次次得百分啊嘛， 冇錯啦， 嗰啲真係記得噶。 我成日聽嘅答案， 淨係唔記得嗰啲淨係應該佢哋乜都記得，尤其是記得嗰啲九啊九分嗰啲咯。 所以我諗其實我諗都。跟住落去想講嘅就係、是，即係大家點去面對，即係最你自己最沮喪、最崩潰、最失敗嘅時候咯。 但係佢冇失敗過，所以佢咧學習唔到失敗嘛。嗱，你學跳高，你都要練習跳高啊。咁你學習。接受失敗，你咪就係要失敗咯。 係啊，所以我諗其實係冇人同佢分享過係可以失敗，即大家淨係講咗個要求啊，大家淨係講咗啊，你一定要做到呢一啲啊，但係冇同佢講話其實有時係真係會失手嘅嚇，奧運金牌都只得一塊嘅啫咁樣。 在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 睡过的艳行，你那御用偏有行，拼命过活太紧要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梦，在旺角塞车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各管下根，这刻已碎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安谁执美，跟歌里对比仍差十万里，说说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真粗茶，这真假穿插两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想牵挂，如从前学你歌本下根，这刻已说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当天不跟你今天再说起，仍想做做你，落力活必有传奇，如不选就更应该有万千个你，如何就对每个决定也自觉了不起，安心选好了，不必再对比，幸福没定理， 我开铺了。 尹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 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字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啊，啱喎、啊，请唔请洗碗啊？ 一首歌翻嚟，继续敏感时刻嘅心理食堂。头先我哋就讲呢个失败同埋沮丧，原来有啲人真系可以厉害到佢未尝试过失败嘅，系啦，或者未尝试过沮丧嘅。我都几羡慕呢班人 嘅。你唔好羡慕喎、 啊。吓、啊，点解？因为长期处于呢个位置嘅时候，你就会羡慕佢哋咯。 你长期处于呢个位置，你习惯咗嘛，可以剔到啊嘛。 即系成功，起码我有快感。 所以佢哋少少嘢就可能会有轻生嘅念头啊。 哦、 真系冇系啊，所以你唔使话咁羡慕噶。 因为佢哋接受唔到失败， 接受唔到系啊，少。少失敗喎， 係、哦、啊，咁啊係，最起碼即係我同埋加上佢嘗試唔到開心嘅感覺咯，因為全部長期處於成功啊嘛， 同埋長期處於崩緊嘅狀態啊，咁啊點樣可以開解到呢啲朋友咧、嗯、，Helen？ 所以咧，我覺得最即係所有嘢第一步啦，即係我哋話點都係要認識咗呢個局面，認識咗呢啲情緒先嘅。即係譬如我哋講即係有啲人可能我哋之後有機會再講啦。即係有啲人成日問咧，係咪好多人抑鬱啊？有好多人問題啊咁、嗯。反而咧，我想講即係其實本身呢啲負面感覺嘅層次係咩？我覺得有一個幾得意嘅學說嘅，就叫做一個叫我哋叫做一個悲哀嘅三角 嘅 tragic trial 係咩嚟嘅咧？就係、是、其實係講緊有時候咧，我哋理唔理解自己嘅即經歷係啲咩？即譬如咧，好多人都會覺得啊，我經歷緊呢一個即係好痛苦嘅時候咧，當然有時係一啲生理上嘅痛苦，即係大家例如可能有啲咩病痛啊，有啲乜嘢可能係內裏裏外外嘅一啲痛苦啊，又或者即係親人離世啊等等。咁但係我覺得呢個都未必係最致命嘅，即係致命嘅意思即係可能身心你會受損啦。但係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其中即係頭先講啦，其中一個三個人係一個痛苦啦，我哋話 suffering 啦。但係另一個咧，我覺得係最困擾人嘅咧，就係嗰份嘅內疚。 嗯， 即係你會覺得做嘅所有事情咧，即係譬如好似上一節我哋講失敗嘅故事咁樣，佢嗰個內疚咧就係、是、佢覺得所有一啲負面嘅經歷咧。都是自己的问题， 嗯， 都是自己的错啊，最衰是啦，我就是温得不够啦，所以就不得啦，最衰我没帮过这个人啦，所以他又有意外啦，最衰呢都是我的啦，唉，他们又闹交，特别呢小的时候，即是这个都夸张少少讲的，就是即係大家知道，可能香港又好，世界又好咧，離婚率都幾高啊！咁、甚至咧，有時我哋接觸一啲小朋友嘅個案咧，佢會覺得父母嘅離婚咧係佢自己嘅問題， 係個小朋友 自己覺得係自己嘅問題。咁呢份嘅內疚咧，其實係最難去處理，因為你話俾佢聽，即係假設啦，可能呢個情況其實唔關你事啊，即係因了解而分開，或者係好多一啲、即係藤楞瓜瓜楞藤嘅問題。咁、但係去到一個位就係、是，佢即係將嗰個因果嚇歸因咗喺自己度嘅時候咧，其實就真係比痛苦更痛苦，因為個內疚係會萦繞啦，會維持啦，即係會令到自己覺得，唉，即係慢慢咧，你就會想自己消失嘅。咁所以就去到一個。偏激啲嘅三個形就係、是，去到諗到死亡啦，即不如我去即係令自己消失啦，不如我即係覺得自己都冇嘢值得嚇，呢、這個世界都我其實冇乜價值噶啦喺呢個世界度，咁變咗其實即係點解好似講到好即係深層咁樣咧？但係其實原來你細細個你開始去明白你。呢一啲嘅即係痛苦啊、內疚啊、沮喪呢啲嘅層次或者呢啲感受咧，其實係可以出現，不過就唔會影響你太耐。咁其實已經爭好遠咯，因為最後你其實都係要有人去開解啦，大家嘅聯繫啦，嗰、那個支援啦，而唔好淨係自己去即係孭起呢個包袱咯。即係我哋其實孭唔起咁多嘢嘅，有時。 嗯，有陣時就係、頭先 Helen 話齋啦，最緊要就自己放下一個包袱啦。但係唔係話你叫佢放下，佢就一定放下到噶啦嘛？如果唔係嘅話，就身邊好多朋友如果有事嘅時候，你叫佢你開解佢，佢聽你講啦。咁但係如果我作為佢身邊嘅朋友，我見到我個朋友咦，有晒头先 Helen 所讲嗰啲症状咯，又或者你 feel 到佢唔对路，咁我哋仲可以做啲乜嘢呢？ 我谂第一个咧就系、是、譬如我成日即系会问人哋嘅就系、是，朋友之间啦，你就会问佢，哎 ，Are you OK？ 你得唔得啊？咁就唔好咁。簡單聽到佢話，OK 啊，咁你就走啊，你就走。反而我覺得即係總會揾到個時機係，即係可能有一份嘅關心啊，或者真係去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可能你想避談嘅，即係唔好講啊，即係佢而家好咩啊，即係唔好講啊，講其他嘢啦，風花雪月啦。咁但係其實即係仲痛苦啦，即係擺明你知道佢係唔開心。咁但係我會覺得咧，嗱，即係如果你佢面對一啲佢真係好痛苦啊，好內疚咧，反而我覺得適當時候做少少真係娛樂性少少嘅嘢咧，其實係 OK 嘅， 即係搞笑氹佢， 食餐飯都爭好遠。其實即係 話 K 啊，睇戲啊， 有少少係當然唔係為做而做，好似即係好似睇小丑話劇咁樣嚇咁誇張，而係都真係有啲其他嘢去做嘅，即係可能行山，你話睇戲食飯，或者你真係一啲。是個能量向外的一些活動，即是當然你說可能他想靜靜地一起看套戲看本書都可以，但是我想即是未必需要問太多東西，但是適當適時的陪伴是即是我覺得這個是永遠都沒有錯的。 那我想問一下呢，即是他講給你聽是不是都還好一點？如果有些你明知道遇到一些經歷是很沮喪，但是他硬是個口硬到是真的不講，這些我們 哋就更加即係要嚴重地關心佢呢？ 有啲人係真係講唔到嘅，有啲人講唔到嘅，即係有時我哋話遇到一啲誇張啲講啦，如果真係遇到一啲重大嘅創傷啊，嗰份嘅記憶會停留啦，但係我哋成日話語言區域咧就會 block 咗嘅喎，就會窒礙咗，即係其實我都唔知點講俾你聽佢嗰個困難，咁所以我諗用多啲唔同嘅比喻啦嚇，即係無論佢想用一首歌代表，或者好多人都係咁噶嘛，去到好唔開心，跟住就會即係揾句引言啊、名言啊，即係阿曼德拉講嗰啲咩嗰啲咧，通常都係冇講過噶嘛。但係其實有時佢係寄予咗一啲嘅比喻咧，反而會有啲釋懷 咁。咁我想問一下啦，如果咁講嘅話，係咪話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接受自己一啲唔開心或者佢沮喪嘅事咧？ 我覺得接受呢個字咧，就唔係一下子嘅即係行為或者動作嚟，反而係一個過程咯。即係我哋話面對失去啊嗰啲嘢嘅時候，其實你唔會一下子接受噶嘛，你都要一個歷程啦，一段時間。咁所以慢慢接受，你可以係有失敗嘅機會或者時間，但係你都有機會可以重來重整嘅。咁呢個先至係即係生命嘅意義啊嘛。 嗯，所以沮喪或者失敗唔可怕，最可怕就係你唔可以起得翻身。今日 thank you 曬 Helen 上到嚟我哋嘅敏感時刻嘅心理食堂，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簡單過已經可以，愛像孩子，一種純潔友誼，相處得最自然。关心却有些纠结，要是如此，把这种无悔爱情转化做美好经典。结束开始受气表白，谁在意？纵使想过放弃，是逼不得已。今天起不再自私。要去爱再别怀疑，爱得吻得太迟，仍愿去试。 听过啊，佢系 Gary 赵俊成， 好耐冇听佢嘅声音啦，终于话俾你听佢翻嚟啦！啱啱听过嘅系佢最新派台歌曲啊，叫做 My World 咁啊。头先咧，我哋心理食堂啊 ，Helen 都讲咗嘅题目就系失败沮丧，大家记得要加油 ，keep 住正能量，咁就唔会有失败同埋沮丧感觉啦。拜拜。